它是石头里面填的石头的一个石头炕，石头炕的外就是外面会镶嵌着高级的石榻，外面会镶嵌着雕刻的石头，这个石榻上呢就刻着白天的太阳神、夜晚的太阳神、还有月亮神、还有金星神的形象，是很有名的、很精美一个石榻。这个月亮神呢怀里就抱了一个玉兔。东侧建筑的主要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复原图，建筑上呢有精美的雕刻，门两侧呢是有风暴神的雕像，上部呢有三个玉米神的形象。因为有了这些发现呢，所以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院落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院落。所以呢我们的计划呢，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要对院落的其他的位置呢进行全面的发掘，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院落全都给记录出来，我们这样就会知道整个这个院落的整体情况、它的发展变化、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贵族家庭、他和王室的关系、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从这个贵族家庭的变化又会能够了解科潘王国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按照洪都拉斯当地的文物的法律呢，所有的合作项目呢必须有一个洪都拉斯的考古学家的参与。开始进行的工作就是砍树，因为原来这个遗址上都像就像丛林一样密布各种的植被，开始砍树，这些工人都很能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又非常有经验，又都能胜任，然后原来甚至还有这些猴子都生活在这个丛林里，猛砍树都全都跑掉了，但还有一只经常回来，有时候还拿一点我们的吃的。考古工作之前呢，第一步的工作是要测量，我们要对整个的遗址做一个测绘，了解这样的对它地形地貌呢做一个记录，用刚才的全站仪测量，现在还可以用这种小飞机来照相，来通过这些图片来生成三维模型，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生成整个的遗址的一个等高线的数字的一个模型。我们呢这个第一期的工作呢就先对北侧的建筑进行了发掘。这个考古上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探方一个词，我们会把整个的发掘区分成一个一个的方块进行发掘。各个地区的这个探方的面积是不太一样的，根据实际情况会有变化。在中国我们很多会用五米乘五米的探方发掘，有的时候甚至会用十米乘十米，但是在这个科潘遗址呢他们都喜欢用两米乘两米的方块，我们一个一个方块的进行发掘。最主要的呢也是进行记录，进行各种各样的记录。发掘之前画图，发掘到往下挖一层以后再画图，这样要对整个的各种现象做很仔细的记录。我们发掘出的这些出土的遗物呢都要拴上这个标签，上面写上编号，进行详细的记录。对所有清理出来的土呢都要过筛子，看里面有没有细小的器物或者动物的骨骼，很小的动物的骨骼要进行过筛。我们呢对这个建筑呢也采取了刚才我说的打隧道的办法，虽然这是一个不像那些高大的金字塔那样很高大的建筑，但是呢我们为了了解它下面早期建筑也采取这种打小隧道的办法。这个呢进行起来其实更复杂，因为那些大建筑可以打比较大的隧洞，人可以在里面站着，这个小的隧洞我们只能在里头爬着或者蹲着来进行发掘。通过这一系列的发掘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对整个的北侧建筑的表面建筑的发掘，还完成了这些隧道的发掘，这样我们对整个的北侧这个建筑它的整个发展演变呢现在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带来的是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先生，李先生也是科潘田野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来到了洪都拉斯的中国考古学者组建了自己的工作队进行科潘田野发掘。2015年的8月，中国考古学者在中美洲的考古正式开始了。这次考古发掘的地址是在科潘河谷，科潘王国的首都设在了科潘河谷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而这个地区也是科潘的核心区，广场、球场、还有金字塔、还有王宫区都在这一地方，周围是贵族的居住地。中国考古学者发掘的具体位置正是这一贵族居住区当中最大的一个院落之一。这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四边有石头的建筑，南边有一个门，从南面进去是一个广场，有北侧建筑、东侧建筑、西侧建筑，南门的两侧有比较低的建筑。当然刚才的介绍啊，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建筑最原始的一个情况。在1990年的时候，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这座建筑的东侧部分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院落。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中国的考古学者又有了哪些的发现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李新伟先生的讲解。 北侧建筑呢，在建筑之前，就当时还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贵族家庭呢来到了这里，他们准备呢在这里兴建一个重要的建筑，作为这个家庭的他们的主要的居住地。他们按照玛雅的原传统呢，先埋葬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向下挖了一个圆坑，然后埋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圆坑的情况，用石头砌的这个墙壁，里头呢填的都是这些卵石，这是顶部呢用这个大石头把它给封盖住。在里面发掘，因为大家想，这是我们打隧道进去的，不是在地表，我们要打到隧道，在隧道里面呢发现这个墓葬的迹象，然后又挖这个墓，清理起来非常的艰苦。经过这个清理，我发现了这个人骨的情况，保存的不太好，头部、身子呢是弯曲的，可以看到一点玉器的情况。最后发掘完成以后，发现了三件陶杯，还有这5件玉器，2件呢就是耳饰，就是他们在耳垂上穿一个洞，然后会把这个嵌在耳垂上。4件呢都是项链上的玉饰，是典型的玛雅人喜欢的绿色的玉。所以这个死者呢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在这个墓葬外面呢有一个小坑，里面放了2件陶器，底下是一个大盘子，盘子里面放了一个带把的一个像一个壶一样的器物，彩陶的那个大盘子，或者是一个碗吧，上面有彩绘的图案，还有特殊的符号，里面也有彩绘的图案。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重要的墓葬。在完成了这个墓葬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了新建了两个建筑，一个西侧的一个台子，上面有建筑，还有一个东侧的建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在北侧呢又建了一个矮台子，又使用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建立这个台子是什么功用。这样在最早的时期呢，北侧的建筑呢是分开的两个部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贵族家庭呢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建筑。在这个建筑之前呢，他们又埋了一个墓葬，埋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墓葬的情况，规模比第一个墓葬要大，用石头砌的一个墓框，底下的墓室，我们叫墓室部分。 室的两边呢，墓室整个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上头盖着条石，墓边上有石头砌的情况。墓葬里面发现了两具人骨，随葬的有玉器，还有呢一个牙齿，这个牙齿被钻了一个小洞，然后在洞里面，在这个小孔里面又嵌了一件，嵌了一个小的玉珠，这个是玛雅贵族们的他们的一个标准的一种装饰，表现贵族身份装饰。整个这个墓葬里面发现的这几件彩陶器，还有一件没有彩，但是有很漂亮的刻画图案的一个，应该是装烟草的一个小烟壶，还有这件玉器，陶器的情况里面有绘画、彩绘、陶胚的。小的我是装烟草的那个小壶的去，就这些图案现在还没有解读出来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请有关专家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在第二次建筑第二期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来了这个重要墓葬以后呢，他们就把以前的建筑拆除了，拆除以后呢，把这些分离的建筑连成了一个大的台子。用石头砌了一个大的新砌的一个台子，把原来的台子都盖住，然后在上面呢又建了三个建筑，中心的建筑、东侧的建筑还西侧的建筑，这是第二期的主要新建的情况。最后一期呢，就是第三个时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建设，同样还是先放了一个墓葬，在这个建筑的中部，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跟第一个墓呢在同一条线上。这个墓葬呢是刚刚发现的。我五月份离开的科潘，我离开的时候工作正在进行中，已经发现了几件很漂亮的陶器。在完成了这个墓葬以后呢，他们就拆毁了第二期的这三座建筑，全都被拆毁了。拆毁以后呢，他们还立了柱子，立了八个矮的柱子，先建了一个临时性的建筑。后来这个临时性的建筑也被盖住了，他们扩建了整个的台基，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新的台基，又把台基的中间部分把它抬升起来，建了在台基的中间部分建了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台基，把它抬高，然后呢在这个中间部分呢建了一个重要的建筑，在两侧呢他们又建了新的第三期的建筑。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建筑的发展的情况。对于早期的建筑呢，我们只能通过残留的这些台基知道它的大概的范围，它的规格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在地表能看到呢只有最晚期的建筑的情况。这个建筑呢，它的中间呢前面是台阶，一共有12级台阶通到顶部，然后但是要进入室内呢还要迈上一层台阶，这样就等于一共有13层台阶。13呢在玛雅里面是很神圣的数字，因为玛雅认为天是有13层的。最开始介绍那个玛雅历法，那个260天的历法就是13，1到13个数字配20个天灵循环形成的历法，所以这个建筑是很讲究的，13层台阶的建筑。如果俯视的话，这个建筑大概底下有一个基座，第一层台子、第二层台子，然后台子上面呢是有上面的建筑，但是这个建筑已经完全的塌掉了，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地面的情况，知道这个建筑呢是分三间的，中间一个大间，两边两个小间，13个台阶上面往上走可以到顶部的中心的房屋。很重要的发现呢，就是在这个台基最顶部的这个台基的周围发现了13组雕刻，又是一个13组雕刻，前面呢有两个台阶，两侧各一个，东西两侧各有三个，后面有五个，又是一个13。这些雕刻是什么样的呢？复原以后呢就是这样的，中间是交叉火炬，然后中间呢像一个人面一样，然后上面呢就是像一个大的绳子结一样，就像我们假如系鞋带，两侧扯出来绳子头，中间是一个绳结，上面呢被在玛雅研究里叫墨西哥纪年的火宝，实际也是一种绳子结。 笔尖的图案跟上面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相反的，这一个绳子节，这也是墨西哥几年的符号。这个符号呢是很有名的科潘的一个符号，因为它跟科潘王族的起源有关。同样的符号呢，在科潘的王宫区的第29号建筑的墙壁上也发现，跟我们的这些雕刻是完全一样的，交叉火炬、人面、绳子节、墨西哥纪年，下面是一样的镜像的图案。天皇祭坛的一个线图，在这个周围是16个王，在这个线图上就记载的第一王就是在一个交叉火炬为标志的一个圣殿里面获得了权力，然后呢他呢获得了太阳神，可以使用提尼奇这个太阳神的称号，这样呢他才经过150多天的跋涉来到了科潘，这个就是记录的国王起源的这个记载，天皇祭坛上。所以呢这个神圣的符号呢是跟科潘的王室有关的，而且是跟科潘第一王的他获得权力有关的，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经过了刚才的我们介绍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呢，我们就对北侧的建筑呢它的发展演变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就是这个建筑呢第一期埋设那个圆形的墓葬的时候呢，大概相当于第7王和第8王的时期，科潘王国经过第一王开始的这个建设呢逐步走向了繁荣。在这个时期呢这个贵族家庭呢他也获得了相当的权力，他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这个居住的庭院，这个就是这个时期。第二期的建筑呢大概相当于科潘最兴旺的第12王时期。这个时候呢王国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的贵族家庭的发展，这样呢这个贵族家庭它可以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扩建，埋设了一个重要的墓葬，然后北侧建筑呢连成了一个长长的台子，有了中心建筑和两侧的附属建筑，形成这样的格局。最后一个时期呢就是第16王或者第15王的时期，这个时候呢正是科潘的王国复兴的时候。根据一些记载还有一些建筑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我们知道呢第16王呢他为了王国的复兴呢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有一个措施就是和其他贵族呢共享权力，这样呢有一个他想有一个更牢固的统治的基础。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贵族家庭，他可以用王宫才有的符号，他可以用跟王国的起源和第一王有关的交叉火炬这样神圣的符号。这个呢可能就是表现的16王呢他允许其他贵族也用这样的符号，是他采取和其他贵族家庭贵族共享权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虽然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个阶段的发掘，只是对北侧的发掘，北侧建筑呢完成了发掘，但是我们已经获得了很丰富的信息，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这一个贵族家庭的发展，而且呢我们也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贵族的家庭的发展跟整个科潘王国的发展是相当的合拍的。完成了北侧建筑的这些主体发掘的过程中呢，我们还在一些像中心主台基跟边缘建筑这些夹道的部分，还有这个房屋的后侧发现了丰富的遗物。有的时候这个遗物就布满了我们的探方，陶片一片挨一片，还有黑曜石器，还有各种石器。我们现在初步认为，因为这个北侧建筑我们刚才说到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圣的建筑，所以很难想象呢在使用过程中这个贵族家庭会把垃圾给扔到它边上。而且我们通过这些陶片的它的纹饰啊，它的形状，我们知道呢这些陶片可能是在贵族家庭已经离开了这个建筑，他们不知为什么已经离开建筑，后来有一些居民呢又生活在这儿， 他们那个时候就没那么讲究了，他们可能会往周围呢随意的扔废弃垃圾，可能是他们遗留下来的。这些发现呢，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像人面型的焚香炉，这个盖儿的一些形象，还有其他的一些与仪式活动有关的发现。这些发现呢，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呢，在科潘王国衰落以后，在王室解体，还有他的贵族也都逃离的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活动。所以这些发现呢，对我们探索这个科潘王国的衰落的原因呢，也是很重要的资料。这个就是对北侧发掘的情况。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李新伟主讲的《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这一内容。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由李新伟先生主讲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李新伟先生是科潘田野发掘的主持人，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走出国门来到玛雅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学者。在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李新伟和他的同事对一座科潘王国贵族居住的院落进行了发掘。这个院落是贵族居住区里面最大的院落之一，它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四边有石头的建筑，南面有一个门，从南门进去有一个广场，包括有北侧建筑、东侧建筑、西侧建筑，南门的两侧有比较低的建筑。 北侧的发掘完成以后呢，现在我们在进行重建工作，因为根据洪都拉斯的有关的法律，我们在发掘完了要进行重建。在重建的同时呢，我们对西侧建筑的北部，不是它的主建筑，是它的北侧的附属建筑，我们呢也进行了发掘，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北侧建筑形成了墙，倒塌了，中间的门进去以后呢，土炕的位置也已经倒塌。在门两侧的这个墙上发现了很重要的雕刻，镶嵌在墙上的石头雕刻。我们说早期的玛雅的雕刻，刚才我说到都是涂石灰，然后在石灰上来雕刻。后来呢，因为烧石灰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可能是因为木材比较紧缺，后来就采用了这种直接在石头上雕刻的这样的石雕的方式。但他们的石雕呢，都是马赛克式的，都是用一块一块的雕刻拼接的，砌在墙上，这样拼接成一个大的图案。门两侧的这个雕刻呢，表现的呢，这是玉米神的形象，玉米神的它的这个头饰，蜈蚣的两个犄角一样，这是一个抽象的蜈蚣的装饰，表示玉米神呢已经进入了地下世界。它的鼻子前头有一个小圆点，表示它生命的气息已经离开了它的鼻子，生命的气息正在消失。它的眼睛呢也是，眼睛是下垂的，眼皮下垂的，这样这表现的是玉米神死亡，沉入到冥界地下世界的情景。它的两侧呢是海螺壳一样的装饰，海螺的，因为玛雅人认为地下世界周围全是水世界，这样海螺也是地下世界的标志，整个表现的玉米神沉入到地下的标志。我们在继续发现过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就突然有一天发现一条蛇，这个赤链蛇是属于中美洲最毒的蛇之一，但是好在它就藏在那个乱石里面，在发掘过程中突然就窜出来，把大家吓一跳，工人后来就把它赶走了。这个当后来我们还有些后怕，因为这要被咬一口非常危险，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可能要开车3个小时才能到像样的医院。 但是蛇走了以后呢，我们就在它盘踞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雕刻，包括我们说玛雅名城的中国龙，中国龙龙头确实真的很像中国的龙。但是在玛雅呢，他们管它叫羽蛇神，是羽蛇神的形象。这个只是一个大型的雕刻的一部分，我们后来又发现了这个玉米神的形象，还发现了这个像鸟爪一样的大爪子，鸟的大爪子一样的形象。我们后来在哈佛大学专门为拼刻雕刻建设了一个大沙盘，在大沙盘里呢拼出了这个完整的形象，整体上呢是一个像一只鸟，但是鸟的头呢就是它那个中国龙的羽蛇神的龙头，两侧的翅膀呢是抛开的海螺壳的形状的翅膀，一只神鸟。然后玉米神呢在这个鸟的腹部，下面是两只爪子，很神奇的一个雕刻。玛雅文明流传下来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话书叫 Popopo 是现在生活在危地马拉山地的一个玛雅族群的 Chichen 人，他们流传下来的神话书。当时呢西班牙人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当地的玛雅的这些祭司呢，他们就用西班牙文把这个神话给记录下来了。西班牙的神父还挺就是很万幸，他没有把这个书销毁，而是保存下来，后来逐渐被人发现研究。那里面保存了大量的当时1500几年的时候的神话，但是它跟以前的几百年以前的玛雅神话有很密切的联系。我们通过这个 Popopo 这个书呢，可以了解到很多的玛雅的神话故事，有很多故事呢还真的就能跟考古的发现呢相对应。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玉米神呢，沉入到他玉米神死了以后呢，曾经被冥王呢杀死，然后又把他的骨头磨成了粉，磨成粉以后投到了河里。后来河里面的鲶鱼呢把他的骨头粉给吃掉，这样把他的身体聚合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神鸟呢又把鲶鱼都给吃掉，这样就把玉米神整个的身体全都复原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全都吸收了。但是玉米神又还是鸟的头太小，还是出不来，它只能完成它的重生，这样这个神鸟的头呢又变成了羽蛇神的头，脖子也变粗了，嘴也变大了，玉米神呢能够完成的重生。玛雅的一件彩绘陶上大家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羽蛇神头形状的鸟头，还有海螺壳的翅膀，鹅的爪子，这个不是玉米神，是风暴神的形象，但是可能反映了相似的神话。这个神话呢没有时间细讲，因为它有很多的变体。另一个玛雅彩陶可以看到什么样呢？这个神鸟在吃这个鱼，然后呢它的腹部的玉米神也在重生，这个表现这个神鸟它的尾巴又像鱼一样，也是一种变体，但是我可以看到表现的是同样的神话。科潘的这个玛雅这些国王呢，他们经常会扮装成玉米神来表演舞蹈，来表现玉米神的重生的过程。科潘的第13王他就扮装成玉米神，在表现这个玉米神重生的场景。另一个遗址的叫 Dospilus 这个遗址的国王扮装成玉米神舞蹈的形象，有一只鸟在叼着一只鱼来献给这个国王，这样就在帮助他重生，把玉米神的身体的部分交给玉米神，让玉米神重生。玉米神的重生呢，在玛雅世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每年在重要的时刻呢，国王都会，他就扮装成玉米神来表演玉米神重生的这些场景。这样呢，使得万物能够自然的生长，天体的运行能够保持常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的这个发现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发现。以前在科潘呢只是在其他的地方发现了这样类似的龙头的形象，但是没有能够复原。在科潘的一个神殿上呢也还发现了 神鸟吃了鱼，然后呢有这个风暴之神从它的腹部出现这个情况，但是以前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我们的重要的发现呢，这样呢我们知道更能够了解呢这些雕刻的真实的意义，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贵族院落它又表现出与王宫区的这些雕刻的深刻的联系。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由李新伟先生主讲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 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掘了东侧，我们发掘了全部的北侧还部分的东侧的西侧的建筑，虽然还有很多没有发掘，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院落，它至少三面都有雕刻在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北侧表现祖先的崇拜，对第一王的追念，是一个很重要由我们像现在宗庙的祖庙的性质。西侧呢，在玛雅的世界里是冥界的象征，表现了玉女神死亡，但是呢又开始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东侧呢，是表现刚才我们介绍玉女神完成了重生以后，带着水莲花的头饰，高高兴兴的，有点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呢，就使得这个院落非常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院落。因为在其他的贵族院落里，一般都是在主要的这个建筑上有一组雕刻来表达一下这个贵族的身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院落是用三面的雕刻，表达了一个更丰富的整个的玉女神重生、死亡还有祖先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这些发现呢，又提升了我们对这个重要建筑的认识。发掘还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呢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通过这些发现呢，我们第一次作为中国考古学家真正的去触摸到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这回看书的感觉、看电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到了现场，你亲自去把它发掘出来，你去触摸到它，你去打碎洞去探测，去找它发展演变，有这些发现真的使我们对这样一个遥远的文明有了非常真切的认识。按照现在考古学家一般的观点呢，大约在距今15000年前后的时候，东北亚的人群呢，可能因为追逐猎物，追逐陆地上追逐这些驯鹿啊，这些大型的这些猎物，有的可能在海洋上追逐鱼群，他们可能就第一次来到了美洲，先到北美，然后又逐渐向中美洲和南美洲扩散。这样呢，很可能呢，现在的美洲人群与我们共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祖先。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发展的阶段，那时候的人完全已经是现代人，很多的基本的宗教观念可能已经形成了，也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东亚的文明和北美洲的文明呢，就有了共同的文化的基因。所以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把这个背景呢，叫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所以如果简单的回答一下刚开始提出的一些疑问，就是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它会有一些相似性呢？我想呢，现在可能考古学更支持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它们有 共同的旧石器晚期的祖先，可能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像张光直先生说的那样。这样呢，我们玛雅文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文明的标本，一个独立的，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你看中国文明发展成了什么样？中国文明在跟旧大陆的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玛雅文明呢，孤立的在美洲大陆，它生存发展，形成了一个我说非常独特的奇异的文明之花。他们没有金属器，没有养过牛马，没有发明过车轮，没有这些牲畜还有车来帮助他们运输，也没有金属的兵器，但是他们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艺术，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宗教信仰和高度发达的天文的知识。这是我们认识到的玛雅文明和其他中美洲文明的它的独特的魅力。科潘是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小镇，是一个西班牙人时期在1540几年和西班牙的一个国王的一个使臣就发现了这个地区，发现了科潘，所以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西班牙的小镇。当地呢保存了玛雅的遗风，也保存了早期西班牙殖民地的一个风格。最有名的是这个咖啡，咖啡是西班牙人传入的，但是中美洲的咖啡已经非常有名，那里有很好的很出名的咖啡。还有这个，这是大家肯定都吃过的，这是 Coco 巧克力，巧克力的果，把它抛开以后里面有种子，把那个种子烤以后再磨成粉，就是巧克力粉。这个是中美洲的原产，中美洲为大家贡献了很多重要的食物，玉米、西红柿、土豆、烟草，这不是食物，但也是很重要的消费品，还有这个巧克力。当地主要的食物呢是玉米饼。我们生活在这样另一个文明里边，然后再发掘他们的古老文明，确实是一种很新鲜的感受。我们跟当地人民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我们培训他们的技工，用我们的新式的仪器讲解电脑软件的使用方法，还有这种小飞机的操作方法。所以我们的考古发掘呢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互相了解的一个活动。我们因为当地是用西班牙语，我们在当地呢也学习西班牙语来和他们进行更好的交流，大家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习总书记提出来各个文明要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是我们现在在美人之美，我们在说其他文明怎么美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我们经常用的是美国学者他们的研究的成果，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经济的大国，是不是也应该学一学西方在17、18、19世纪他们蓬勃向上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种文化的胸怀？我们应该更多的关照世界的其他的文明，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基础上，然后再说我们自己的文明有多么好，我们自己的文明有什么特点。我想呢，这个可能是与我们这个新兴的经济大国更能够相配的一种文化大国的心态。我是中国应该说是做玛雅研究的第一个人，真是第一个人。但是我以前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因为有了这个项目，因为有了这个兴趣，才开始了初步的研究。我们真正开展这样的项目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这算是半路出家，肯定就是没有办法跟西方的学者再来比较研究的深入性和广泛性，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开始这个新的工作呢能够持续下去，能够有更多的